外国政党团体机关人士近日访问我国驻在国大使馆，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社会民主党主席、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全国主席、意大利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秘书长、意大利米兰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科威特德林未来承包及贸易公司现场总经理等人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崇高的敬意。